欢迎到我他 channel 聊，我系杰德， 我系梅日。 今日2025年4月28号，任天堂 Switch 二第一个抽选会之后嘅星期一。 即系我喺 Twitter 度见到一大扎当落选，我就觉得诶 ，Comiket 咁快嘅咩？ 冇咁快。 呢就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佢一4月24号就第一次抽选嘅，佢咁当然就第二次啦。咁咩抽选分三 part 啦，以前都讲过嘅就系国内机、海外机同埋海外连 Mario Kart World 三个版本。有咩有人非正式统计过啦？即系网嗰啲 X 里面咧，啲用家咧就做即时测试统计，就系、是、究竟有几抽成几多咧？就如果你抽国内版，即系50,000 yen嗰部咧，大约系两成机会咗中。 两成几，接近四分一嘅，24.几%。 咁如果系海外版或者系Mario Kart 版咧，大约40%左右，成多啲。 Mario Kart 版嗰边咧就大概都系差唔多嘅，冇乜分别。海外版即系所谓嘅多语言对应版啦，大概有60%嘅机会，超过一半抽中嘅。跟住社长出嚟就道歉话，我冇谂过咁多人出嚟抽嘅，所以个落选率应该比想象中要高，因为佢系未公布嗰时已经讲定打定针先啦。 因为佢有220万人抽选，咁咧根据Nintendo 嗰个 Matomic 啦，嗰啲收咧就话，国内咧就24.6中选 ，Mario Kart 版亦20.3，多语言版就56.7，即系多语言版系最容易中嘅，但系都可能系因为多语言版其实相对讲佢基数比较少，同埋难度高啊，因为其实日本嗰个抽选系难度相对嚟讲系比较高嘅，因为你有一年啦。你又唔能夠，你一定要係主 account， 即係你 family account 嘅話，係一定主 account 啦。咁你又要玩幾定時數啦，咁樣加埋埋咧，都有成220万人抽選，咁都相當誇張。 不過調翻轉講啊 ，Switch 係一部唔係一個億部嘅機嚟嘅，佢嘅後繼機有200几万人抽選，一啲都唔出奇咯，係咪先？ 係啦，咁正常嘅。咁我睇緊數目，咁好啦，咁咧部機咁紅，一定成村人去抽噶啦，咁咧。统计非正式统计啊，系纯粹我根据我方物里面嘅人统计同埋我自己统计咧，以下抽唔中嘅人名单啊，多得我版入文清统计啦，就系、是、名人包括咗安原洋贵、福山润、阿朵、小松美可子、美月贵、苍井长太、赤羽根健治、天音比方、英语留依、山下大辉、教煲田美梦、商良美优、爱美、道元好、水野索、前年加织里、高心奈津美、和气幸美、不止一副 A 啊。发源名菜自天蒙太郎、佐藤流雅、山田裕贵、马菲亚美田、阿作瑞任平、落合福次、高桥名人、自田贵信、星街瑞星、大神灵、星谷美穗、相羽阿依奈、梅铁武尔、石谷春贵、立石林、伊藤彩沙、藤田少、花冈阿全、前野智沼、高桥美奈美、此役飞再起、名板聪美、金井麻美、斯伯茂丹、加藤英美里、山本和神、田董旭志、沙下成一郎、高木美佑、山川响、富田美优、常烟永远、野俊哉、于亚由美、苏谷夏子、河东超二、成田亮五、鬼红远长、藤田 Nicole、基川之美、铃川健一，以上系部分我哋 update 出名嘅系报告咗名单。 你读一读个成分几重，即系 咪咯？系仲有，我读得好快噶咯。 调翻转啦吓，呢、這个数你可以大概对应得到，真系差唔多系75%人。 系啦。 是抽到的，即是我们调回用同样的程度的名单，你见到抽到的人呢是占1%左右，真的差不多，是真的差不多这个数，即是证明了就是没有内部的认购单，大家这么高这么大认购。 而抽中的包括了高板同赖，不是速达彩内，跟着就是 Love Life 家族面唯一一个抽中的齐良珠夏和他老哥，他是两兄妹同时抽中的。还有几个一下噏不出名，还有正正博，几乎唔记得咗呢位令到今日上晒头条嘅老兄都抽中咗嘅。 因为大家都讲就系、是，喂，我100%肯定你有开发机可以用嘅。嗱，我要帮佢讲翻少少说话，即系佢应该系有开发机可以用嘅，但系唔系佢私人噶嘛。翻公司用得噶嘛，你唔可以攞翻屋企用噶嘛。咁佢要自己玩都系要买部噶，即系证明老友冇送部机佢咯。你唯一咁样讲就 系、是，系咯，只有咁讲，唔系咁好老实嘅，真心讲句就系、是。佢真係佢去到佢哋呢位名人，真係要部機指指鼻哥就有㗎啦，就係抽機嗰種樂趣同你指指部機要嗰個樂趣兩回事㗎嘛。 即係抽中啊，開心嗰種情況，同你中六合彩差唔多意思嘅啫嘛。當然唔係指頭獎啦嚇，即係咁啊。我手上有個冇咁多嘅名單啊，因為啱啱另一個名單入邊有講過啲當選嘅，有除咗祝達彩內之外，仲有高野麻里佳啦、高橋美拉咪啦、竹內榮治啦、直田基奈啦、小林仔葛多利啦、西美直香啦、天海由里奈啦。系啊，呢个名单冇咁长噶，因为佢相对应嘅落选名单都冇啱啱啊文清句整理嗰个咁长啊，即系相当有心。而呢个名单以外仲有一位嘅参田智和，佢老哥唔记得应冇。 诶、嗱，唔止佢一个嘅嗱，唔记得咗名单包括咗参田智和、江本信彦、小野贤章，佢三个系唔记得咗嘅，纯粹系。 调翻转讲就系呢个日本嗰边啦，咁香港呢边咧就我识嘅几乎所有抽嘅全部中晒。我嚴重懷疑名額多過抽嘅人， 唔係香港難啲嘅啦。日本方面，我抽日本嗰、那個，我即係落選其中一個啦，我即係最中村組其中一人啦。但係香港係嗱，香港點解難容易抽就係、是、你有幾多個人用香港 account 啊？唔好玩啦、啊！你真係老玩家嘅，全部日本 account 嘅都係開，你都唔會特登轉翻去香港 account 嘅。 唔係，佢話日本 account 都可以喺香港抽，只要你轉埋過嚟。 但問題就係你唔準轉嘅嘛，通常你轉日本 account 嘅話，你啲 game 啊，資料全部喺日本，你將個 account 轉嚟香港好鬼麻煩。不如只要香港 account， 我計劃日本 account 嘅啦，日本 account 乜都有得賣。 我咧主要係香港嘅供應非常充足，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啦。風水佬十年八年，每日有嚟唔會呃你啦。上個月我先講緊香港嘅貨係會相對比日本多嘅。 我都係。 而家好明顯見到啦，香港基本上你肯俾錢落單，佢就有貨俾你噶啦。係爭在係咪 day one 俾到你嘅啫。就算係唔一定 day one 俾到你，我哋之前講過啦。OK 嗰邊講啊，我有 friend 喺 OK 訂，都一樣係 day one 有。六月五號到六月七號要攞，咁我只係 day one 有啦。因为佢相对比起你喺街机铺咧，如果你真系可以 day one 攞到嘅话，仲要早少少嘅。机铺我唔知佢几点开门，通常都十二点左右先开门噶嘛，就唔知佢嗰日会唔会提早开门啊？如果唔会嘅话，咁就其实 OK 七仔就会高少少。而家佢订嗰啲都系 day one 就攞到嘅，我唔知会唔会而家可能要顺次，因为佢讲到明嘅顺次俾嘅，即系你可能系后订嗰啲啊，可能唔可以第一日俾你。我唔知各位而家聽到先可以訂，會唔會咁？總之我有 friend 係佢開快嗰陣時就去訂，係 day one 就有嘅啦，唔使搶唔使剩。好明顯香港嘅貨係多，基本上你係賣電器的，甚至唔賣電器的。OK 嗰邊係恐怖到乜嘢呢？佢嘅銷量排行榜第一名就係孖車版嘅 Speed 2，即係你就可以望得到，喂大佬幾千蚊一部嘢嘅銷量竟然可以多過所有嗰啲咩零食啊、燒賣啊、魚蛋啊嗰啲麵包啊嗰啲日日都要買嘅嘢喎，幾咁恐怖個銷量。所以香港應該個供應數係非常多，不過亦都調翻轉講就係，因為香港係冇日文版嘅嘛，你所有都係多語言版，所以你對比嘅其實係接近有六成命中率嘅多語言版。呢、这個就我覺得係呢、这個供求問題、抽選策略嘅問題。日本嗰邊太多人追落去日本日文版，佢哋都係覺得咁我冇咁嘅必要，佢用外語版慳翻個兩萬英就算。咁調翻轉唔諗咁樣嘅，可能係抽選策略啦，亦都可能係佢會諗，就算你用日文，你日本 account 你有機會都可能要需要外國 account 嘅時候，咁所以會日本人都會有買抽多元機，雖然嗰部分可能有唔少係我哋呢啲其實喺外國但有日本 account 嘅人。嘅情況都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咁但係抽就抽得好開心啦，咁啊因為其中一個將呢件事搞到特別好笑或者特別祭典嘅就肯定係中村由一， 係啦，中就係我本週嘅主角中村由一啦，咁咧中村佢抽唔到啦，咁咧佢就喺佢嘅X 嗰度話，唔好講咁多，邊個抽咗我，邊個宣佈曬抽咗我同佢絕交， 暫時絕交，冇講永久嘅， 暫時絕交，跟住咧。阿祝日彩内唔好同我绝交啊！跟住咧，佢阿祝好似贴咗嘅就系，系咪帮咗祝达彩内依个 account 啊？我贴佢，跟 住嗱，先讲佢呢个画面嗰一刻咧系未 block 噶， 系未 block 噶， 肯定佢系冇 block 到。点解？因为如果佢要 block 嘅话咧，你绝对可以 block 完佢之后 cap 佢已封锁嗰张图出嚟嘅。所以其实讲笑啫嘛，即系。 但系佢特登玩啫，玩啫嘛。跟住咧，阿高野麻里佳讲法就系、是，好在我同中村唔好熟啫。跟住咧。阿美月桂话：咁我都抽唔到、啊，跟住又喺下面话：你老婆抽到啊嘛，所以勾。而跟住阿美月桂同佢老婆讲话： 可唔可以得人上嚟玩下咧？跟住中特错嚟，唔下我下啦，跟住晒恩爱啦。然后咧就成班友就阿花讲阿树话，好在我急中，我而家急咗中村组啦。 即系咁啊，大家喺度因为佢抽到或者抽唔到而讲笑咁样讲啦，即系咁。 跟住就变咗咧就咩咧？一大班再叫中村组出现。 仲有種有個幾火上加油，即其實都係玩樂嘅啫，就係我哋阿秘素面 P， 即係演會入邊個策劃，亦都即時等於阿積田廣之，即動畫人積田廣之，佢係其實好車動好多嘢嘅，咁就畫了一張圖，就係阿童乃攞 童乃抽攞住部 Sweet 二 抱住咗個 Sweet Two 嘅箱，其實嗰個比例上應該係細畫細咗啊先講，咁不過因為而家都唔知道你幾大幾大嚿噶嘛，咁跟住好開心咁，然後 點解仲喺度？咬牙切齒， 大佬嘅經濟喺度咬牙切齒咁樣啦，即係咁樣一張咁樣嘅圖啦。 因為大家都話，因為其實一當初一抽咗之後，大家就已經喺度講緊就話，哇正啊！依嚟他經濟波出佢妹。 因為啱啱好就係中村配經濟竹達就係配同埋。 佢兩個就係嗰時開始成色噶嘛，佢兩個。 而且仲要係講緊，其實故事入邊。都有類似嘅條段嘅，當然唔係抽啦，就係經介想買唔知邊隻限定版嘅 L game 買唔 Q 到，但係阿妹阿龍奶奶買到，然後係攞曬啊嘛，即 係同樣啦，同樣 咁所以就好應景啦，咁啊兩個人都各自回應咗嗰、那個 keep 咗嗰張圖去講嘅。 阿同阿隻龍奶大勝利 ，Killian 大勝利啊！ 跟住阿中村就嗰句佢從來佢又係任何都嘅，總之咩你抽咗佢曬名，佢就話又跟住貼咗就是、博咗你啦。嗰樣張圖，依家係佢搞笑就係、是有 V 都八抽到，唔記得咗邊個啦，唔記得咗邊個，因為我 V 都唔使。 咩啊？阿好户咯，即係阿白上虎貝奇。 喂，咁咧白上都抽到，咁咧阿中村又搞笑，因為佢同佢都相熟嘅，咁又話抽博佢，咁咧佢 fans 竟然佢話咁小氣啊乜啲咩人嚟㗎？咁小氣，諸如此類又鬧，跟住其他人講。 如啱啱所講啦，如果佢真係 bot 嘅話，唔係 cap 嗰張圖嘅，佢真係 bot 咗嘅話，係 cap bot 突嗰張圖嘅，應該要。 但佢咧就咁咧，咁有啲人話：你竟然鬧你個推嘅推，擺完玩嘢啫嘛。 即係風氣問題咯，佢哋比較敏感少少咯，咁樣講啦。 同埋就係有人笑嘅就係、是。你知唔知道你鬧緊嗰條友個名氣勁過你個推好啊多噶，嗰個中村就出嚟噶。 我咁唔止嘅，即係都係嗰句啦。你一望你就知佢哋係搞緊笑啦。 係咯，中間就根本就擺明搞笑，係我覺得你咁都睇唔到，我覺得你係有係你有問題嘅咋，大佬。 打愛鬥外行比較多咯，咁啊。 係啦，咁最佳個名字。頭先啱佢有雖然遲咗幾日，但係終於又確認咗個 Lovely 家族嘅抽唔到啊。定如希實，咁佢啱啱好今朝早喺嗰個落選喎，所以佢話咗報告順便報告下啦，我落選咗。仲有嘅，其實仲有第二輪抽選嘅，咁咧阿公主又話希望大家第二輪抽選抽到。 我可能本來唔係咁樣，不過可能亦可能本來係咁啦。總之就係只要第一次抽選抽唔中嘅，自動會進入第二次抽選。 自動， 因為佢而家應該係因應咗佢現在就攞得出嚟嘅貨去抽嘅，咁佢後邊仲會繼續生產啊嘛，到六月五號做段時間啊嘛，繼續生產緊噶嘛。咁佢會繼續釋出更加多嘅貨出嚟嘅，所以抽唔中都冇所謂。雖然我都係嗰句，你應該買外語版嘅。我有 friend 真係抽香港嘅嗰度 quota， 我諗緊英國唔係一樣咁賣緊，你過去抽英國，你過去呢邊抽中乜嘢啫？不過算啦，全世界都咁樣抽緊。 唔係 account， 因為佢 account 問題有時，因為如果你抽官方 account 嘅話，你係要有個一年認證同埋你玩咗幾個鐘啊嘛。喂，香港唔使要幾個鐘，香港最一嚟只要買咗個 account 一年得㗎啦。 咪係咯，不過唔緊要啦。講下呢單嘢就講翻少少我自己嘅啦。即係我喺阿竹達下邊嗰個 tweet 下邊咧，都攞翻啱啱我係咪講過動畫入邊有呢一幕嘅。我攞翻嗰張圖，我用 AI 生成一個揾阿童奶攞住，將個盒嘢換咗做 Sweet Two 個盒。咁佢又生成得好大張啦。咁我貼出嚟，少數地我相當地人多，因為日本用 tweet 嘅人多過香港好撚多。我少數地多人睇嘅一個 tweet， 大家咪好祭典式。你都同當年我諗起我調翻轉諗翻嚟，就係當年 V 出嗰陣時啊，啱啱 V 就嚟出嗰陣時，大家排曬隊啊，如何啊嗰啲好祭典級咁樣去玩噶嘛，有個咁嘅感覺咯，翻嚟咯。 當年 V 當年 V 我係有分，我成日最中意講個自豪嘢就係當年 V 排嗰時，我有分排隊㗎，日本。 你講我幾先啦嚇？咁啊， 唔係嗰年代，嗰年代係嗰陣未有網購年代添啊，嗰年代你要買機啊。请自己去百货，自己去电器铺埋队啦。 咁啊，仲有个相关嘅要澄清翻少少嘅，有好多人都误会咗，当年 VU 抽选嗰个人数系或者预约啦相关嘅，可能系因为佢后面嘅销量唔太好，所以理所当然地以为当年抽选嘅人数好少或者预约嘅人数好少，其实唔系嘅，当年 VU 嘅预约人数唔会差过而家 Street Two 嘅，当然系因为 V 多人用啦 ，V 嘅销量应该都过亿嘅。所以 VU 嘅当年预约嗰阵系其实都系唔少人嘅，只不过后面嘅销量唔系咁好。澄清翻先，当年嘅预约数都唔少嘅。 嗱，顺便讲埋讲预约数啦。一般而家咧，大家喺度计即系叫做咩？同佢计数啊。从今次抽选220万嘅抽选者，再加埋佢抽选率嚟讲，大家大估到大约系佢第一批抽选，我应该都系30万左右。 应该就唔止略多于我估计应该有50万嘅，因为有多语言版嗰度混和咗落去，所以应该就唔止嘅，唔止30零嘅，净系日本都有，应该有我估佢有50万，最有可能齐头数50万。咁啊，而呢个系第一抽选啫，后面第二回、第三回会有继续落去，直到发售为止，都继续，应该我估应该会继续叫抽噶啦。即系就算佢点样备货嘅话，都系唔够嘅，都系嗰句你点样产啤成亿部出嚟啊？我谂佢短期内都系会继续系缺货嘅状态啦。就算佢点信心满满都好啦。 系啦， 除非真系除非佢唔知点解好似 VU 咁样炒大镬，出嚟之后马上后劲不济，咁啊另一回事。咁我谂大家都唔会期待有咩情况出现嘅。 同埋就系俾我成班有即系嗰啲有睇，因为喺网上一成班就话唔好买啊，又差又乜乜，跟住心谂就系、是、又系全部都系咩 喊并发啫嘛。 嘴巴说不要，身体却诚实，个个都话唔好买啊，又话唔得，因为结果就顶你个肺咁抢手。 即系其中一个咧就比较出名嘅就阿吉田咯， 前 SIECO 吓，咁啊佢都话呢部嘢只不过系一部改良版嘅 Speed 啫嘛。先讲啊，其实我系认同佢讲嘅讲法嘅，就系、是、因为我哋讲 Street Two 应该系第一个，佢啱啱手底出嗰阵时嗰个预告啊，嗰阵时我哋有个专题啊嘛，嗰有好多英广告，呢部相对于 Street Two 其实更加似 Street Pro， 佢只系一个加强版。咁 by the way，Street Pro 你唔买咩？非常简单嘅事嚟嘅啫嘛，我先唔讲你嫌唔嫌先，你觉得呢部系 Street Pro？唔代表你唔会买嘅、哦，当初都一路点解要敲碗 Sweet 铺就系、是、你要 Sweet 铺啊嘛，咁佢而家俾部 Sweet 铺佢咪啱数咯，你要 Sweet 铺我俾部 Sweet 铺你，而且都要讲佢名义上系 Sweet Two 系下一代，佢都亦都有新增咗部少量嘅新增嘅操作上嘅新增啦，我哋一路之前我哋专题有提到啦，新机佢会有啲新嘢俾你。点都有啲新嘢俾你，唔似加强版纯粹性能提高，咁佢点都多咗个双猫屎设计啊，都有嘅。咁啊，系咪讲翻阿吉田？唔记得讲佢。咁啊，讲完之后，佢结果咧，跟住咧就系佢系命中嘅其中一个，佢就超啊开心啊，好开心啊，佢成功啦，即系我冇类似咁嘅嘢啦。你谂啊，啲人就喺度串沟佢，又话之前又话佢只不过系平平无奇嘅更新，又买。咁都要帮佢讲翻句嘢嘅，真香呢啲嘢就好正常嘅事嚟嘅，口语唔睇正式呢啲。而且佢都唔係真係好嚴，佢只不過道出一個事實，就係呢部係 Speed Pro。 冇冇，我就講佢，你冇講錯 啊。 但係即係嗰啲你睇嗰啲吐槽嘅就唔到理由你嚟講咯。你 Sony 部機咪又咁樣樣，唔通你部機有就你部機有一個，只不過換咗 DVD Wong 啫嘛，只係換咗 Blu-ray Wong 啫 ，PS 一啫嘛。屌，部部機都咁講㗎，你部機有幾多？你幾時有兩隻出嚟講啫？你冇出嚟講咯。P.S. 咪冇分 喺革新上边，喺 P.S. 开始计咧，佢最大嘅革新就系雕塑，即系佢个双蘑菇。跟住往后就有，但系都唔算冇嘅。喺 V 话要搞体感的时候，佢加咗六座落去。我唔讲你差唔差嘅问题，呢、這个当年 P.S. 三论战嗰时先讲过噶啦。即系我认为系跟风嘅，但系系咪抄就算唔上抄，但系点都系跟风噶啦。另一个就是 PS5 的自适应机版，那嚿嘢是挺有用的，但是很明显地事实话你听没什么人用，所以我就知道老人都不少出这些什么东西。你讲这方面的话，你 PS 真的没什么资格话人家，你都没什么东西多，真的我想不到有其他更加多的了。 不是有了，就都是我最老套的吐槽，就是不到由你来讲咯。 佢嘅相对嚟讲真係比较少囉，或者係 Vita 后面个背嗰、那个叫背足控啊，后面摸后面嗰嚿嘢囉。 冇用嘅废啊，屌。 有冇啦，都係嗰句老任都会出啲冇用嘅为出而出嘅嘢嘅。咁呢个。 但问题就係唔到即係嗰句囉。讲嚟讲去就係、是、咁实有，但係你做唔冇错就係、是、 几捻时到你嚟讲嘅，几冇讲冇创意，几时到你？几时到你装啲资产嚟冇创意啫？你最冇、最冇创意就 系 你。 Xbox 嗰边，我唔讲佢明唔明创意啊，即系佢都有 Kindle 啊嗰啲嘢，即系都有嘅。大家都会多少会有，系老任会坚持，几乎每一代更新佢都会拱够新嘢出嚟。反而系另外嗰两边可能有，可能冇。即系咁呢啲就唔需要咁 care 嘅，老老实实我又调翻转讲，咁 即系叫算啦，唉真系 吐槽下啫，都系咁样 吐槽嘅啫。 吓 好啦， 啲重要啲啊，真系关我哋事噶啦。咁之前又讲过 key card 嘅问题啦，咁我哋随住佢公布消息要预购啦，要关钱事啦。咁你又要如实公布俾消费者咧，如果唔系，随时俾人告鸠死你啊！咁佢就开始预购啊、预售嗰啲游戏，就要陆续要话你听，佢到底系用咩媒体啦？咁有实体版嘅游戏，净系讲有实体游戏啊，大部分甚至系绝大部分三厂嘅、第三方厂商嘅都系 key card。咁反而调翻转就系你要揾边档嘢系唔系 key card 嘅先，相对比较少。2077之前讲过啦，佢讲咗入边唔系 key card 嚟嘅，系入边有实体嘅。但系除此之外咧，得阿 Marvelous 嗰边，即系牧场物语嗰间啊，系实体卡嚟嘅，剩翻大部分都系 key card。咁呢个唔知系往后会系常态，代表日后都系咁样样，定系会可能发售之后大家发现就系如果你用 key card， 大家唔买啦。咁所以就啲廠商會縮啦，定係唔理啦，因為始終有個成本差距喺度。因為尤其是 Sweet 2佢要求個速度咁高嘅話咧，唔平嘅張嘢。 其實我覺得真正佢用 key card 理由其實就係、是真係張卡成本貴，啲 RAM 嗰啲 ROM。因為你咁快去讀卡嘅話咧，係要成本咁啊。與其你擺只碟，你買張卡入去都係抄落去抄曬落部機嗰度，不如索性用 key card 嚟好過啦。我諗佢就諗法就咁樣。 咁、有人就话要抵制 key card 乜乜七七如何啦，我觉得又唔完全需要咁样嘅，因为原本有部分游戏而家已经系有噶啦，有部分游戏系冇实体版嘅，即系佢只有所谓嘅数位版。其实 key card 系介乎于实体版同数位版之间，数位版你都系要 download， 都系会占据你部机嘅位，但系佢锁定咗 account， 一旦下载就锁定咗 account 噶啦。 但 key card 就唔会 ，key card。都是要下載，但佢唔鎖定 account， 代表住你可以賣翻出去，有部分實體版嘅優勢，但係不完全。即係佢實體版另一個優勢就係佢啲資料喺個卡度，就唔會話因為下載唔到啊，因為你冇得聯網啊而下載唔到。 或者係因為某演員坐咗監啊，要收鬼 data， 資格最拿手啊。 啊，即係冇咁有呢啲咁嘅疑慮啦，最少係咁。是的，但是它是介乎于实体版和数位版之间，那调回转讲就是有部分游戏根本就没有实体版的，那它最少都有 key card 版，都叫做你最少可以买二手、啊、如果你调回转这样看的话呢，又未到那么十恶不赦，当然有人认为就是因为有 key card 存在，以前呢就是讲跟只要你大厂少少的，点都要逼住一定要出实体版，但是它大可以不出的。尤其是 Sweet 2， 佢個卡帶相對成本比較貴，入面其實都係一個 Live First 嚟嘅，雖然佢容量比較少，因為佢唔使跌咁多層啊。而家嘅 Live First 我當 1TB 嘅話咧，係跌12到16層嘅，咁佢唔跌咁多，可能一層搞掂，咁相對成本梗係冇咁高啦。咁所以先可以將卡乜連埋遊戲咁樣賣俾你，個成本大概會差$10美金左右。呢個係估算嚟嘅啫，唔係實際上嘅，唔係咩數據嚟嘅，我估嘅咋。我估計大概係$10，你當100-几元咯，個成本可能要，即係貴起嚟可能要上百，即係要睇佢幾大容量啦。2077嗰啲可能要上百嘅，咁但係相對於佢嘅售價都比較貴啊。因為有部分都幾兇狠下嘅，3G 容量你都同我講 key card， 即係雖然佢都唔係會食你好多位，但係個感受個奇摩子唔太好咯，即係只能咁樣講。 不過真嘅係可以，我係可以理解嘅，即係頭先嗰個啦。因為你本身讀佢咁快嘅話，你如果張卡都要咁快嘅話咧，係好撚貴。同埋如果你都係好似買隻 Blu-ray 咁抄曬部黑，抄曬佢碟嗰度，咁點解唔一開始就 download 啫？咁你又咁廠商開始省又慳翻錢，你又係要 download， 你又裝一次噶啦，反正都係。咁無謂咁多煩煩嘢啦，依樣嘢我 OK 嘅，我明白，即係同樣一件事，但我明白嗰啲廠商點樣慳錢個想法嘅，都係咁快。 你將平咗嘅部分平翻俾我隻 game， 我就 OK 噶啦。即係又或者調翻轉，你而家就情況就我更加多就係趁機加價，其實就係我唔價錢冇上升到， 但是我觉得有成本，或者变相加价咯。咁既然 Sweet Tooth 大家都知道会加价噶啦，咁佢可以用 key 卡形式令到佢唔使加价，都还好啦。而家乜 Q 都加， 不过都几，不过都几大镬喎。因为我而家睇嗱，你话几咩就冇几冇所谓啦，但系 大镬 去到好似狂野心 S 咁四十 G， 跟住Hitman 咁六十一 G， 街霸五一百六五十 G， 我大佬二五十六 G 嘅内置咧冇内置 SSD 冇几多个喎，即系你个局嚟买 T 卡嘅喎。 放几只就冇，不过调翻转讲就系有啲嘢你玩完你咪铲鸠咗佢咯。你要嗰时先再 download 咯。 系玩完，反正系 save data 啫嘛，反正 save data 摆咗上网咧。 佢都唔介意俾你系咁扯嗰只 game 落嚟啦，你咪出嚟扯咯，有乜嘢啫？当然啦，你可能你喺街上面嘅话就我谂紧，哇！呢度任何一只都可以扯爆我个 plan， 我个 plan 得五 G 嘅啫，我 down 咗一只就冇咗啦。 所以最简单，方法就系、是。你唔好用5G我扯啊，大佬，我索尼普啲，大佬俾人扯40 G 嘅黐线，一大佬话就算我有香港5G plan 啦，我70 G 啊，一扯一只都冇咗啦，傻啊真系。 哦，咁调翻转讲，如果系屋企家用宽频嘅话咧，你扯50 G 嗰度系一阵间嘅事嚟嘅啫。 系咯。 我呢边系扯系一阵间啦，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如何。 差唔多啦，香港而家因为香港一般嚟讲，你唔系指网啦。 我谂大部分上一 G 噶啦。 一 G 噶啦，一 T 一 G 噶啦，因为其实虽然话就话有2.5 G， 但系基本上系将 LAN 卡。就是1G 的嘛，你部电脑的扯到尽量1G 的嘛。 我是10G的，不好意思，不过不紧要啦，总之都是有什么意思啦。 有个不知道算啦，即是很快的。 咁总之这方面，即是我见在那里大声屌底仔，大部分是台仔，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们频宽没那么多啩。 可能他蠢啦。 因为我印象中台湾的移动网络调回转是无限流量的，不像我们香港几乎绝大部分都是有限数的嘛。他们反而是无限数那个，不过不要紧，可能他们对价钱比较敏感，价格敏感型消费者，他们这样叫自己。不要紧，那么这个是其实算是折冲的方法来的，已经是没有实体版全实体版那么好的，但是都没有数位版那么好，他中间是的确差了个价，现在你都开始要陆续看到，因为以前呢数码版和这个实体版呢是几乎一样价钱的，现在的差距会拉大了。咁亦都反映翻佢嘅成本啫嘛，我可以接受嘅。调翻转就系、是、你真系攞咗件嘢啊嘛，因为等于我可以接受 PS4 话咁贵，可以接受噶。我其实我不过唔买咁解啫，我买唔买一回事，我接唔接受都另一回事啊。OK， 咁一样嘅意思嘅啫嘛。你用呢个方法去降低成本，从而将悭翻部分回馈咗消费者，我就可以接受。但如果你调翻转我讲，系啊，唔会啊，我系悭咗成本，但我唔俾你，我唔平俾你噶，咁就屌老母啦。咁啊，值得屌兩毛嘅，搞清楚呢樣嘢啊！即係等於巴士降低個冷氣，然後冷氣巴照收翻個冷氣巴錢，我就屌佢老母啦！一樣意思嘅啫。你平咗之後，你降低個冷氣成本之後，降低翻喺反映翻個車資入邊，我唔滿意都好，我都可以接受，都係咁樣意思嘅啫。呢度入邊大部分其實都見到係有咁嘅情況嘅，佢出 key 卡嘅版本會比佢出實體版嘅版本平啲嘅。咁你平翻幾十蚊，你接唔接受咧？嗰陣時我就可以理解的，最少是这样。但是怎样用呢就自己想咯。我真的我只能讲这个大趋势来的了。但反转原本其他两档的话还大镬啲，因为其他两档基本上就是要摸贵啲实体卡，要摸平啲数码版，没有中间数码版的各种问题它没有解决过的。你不可以卖二手啊，或者是你个 account 不见了入不到你就好卵麻烦。如果你一旦是因为各种原因攞唔返个 account， 你连入面嘅 game 你都攞唔返，呢啲咁嘅嘢 ,key 卡最少会解决咗一部分呢啲嘅问题。咁所以佢哋系几积极去做呢样嘢，咁我都合理喎，调返转。 算啦。 不过就。 OK 嘅，可以即系可以理即系叫做可以理解嘅各种因缘啦。因为始终就 系、是。 而家啲嘢越嚟越贵，大佬你又买只 game 买几80美金嗌晒救命囉。咁你要唔係咁貴呀，咁我其實如果吉七如算，你又要買平 game， 又唔肯降低嘢，佢又要啲 game 越嚟越靚，邊度就邊度冇好嘢呀， 即係變成嗰個遊戲個價錢更加反映返佢嘅成本，包括製作規模，亦都包括佢個載體成本如何那樣，我覺得合理㗎喎。調返轉囉，你知唔知世界呢個世界上面最貴嘅版，唔可以叫最貴啦，算啦，最頂級噶啦 ，ROG 嗰啲純血種 ROG 啊，唔係我而家用嗰種混血版啦，純血種嘅 ROG 講緊4、5、6千蚊一塊版嗰啲啊，人哋個驅動程式係放喺隻手指入邊嘅， 你有幾何見到有人咁樣做啊？大部分都係俾只碟你嘅啫嘛，甚至碟都冇俾俾網址你叫你 download 嘅啫嘛。一樣意思㗎，你肯俾到四五六千蚊嘅，佢咪肯俾嚿實體俾你咯。唔肯啊，低啲啊，咁佢咪印光碟俾你咯。再弱啲啊，碟都冇咯，自己 download 咯。一樣意思啊，你五六百蚊塊板，你仲想要人哋俾只手指你啊？这样意思嘅啫嘛， 唔系即系叫做系俾好好过卖一盒卖只 game 俾你打开，咪即系个合曲啦，起码张卡啦， 冇咁空虚，唔系冇 空虚， 务实啲就系你可以借，可以实体地借俾人，甚至卖俾人咯。我已经叫做俾个选择你啊，虽然呢部分可能冇乜选择，俾咗就选择俾厂商啊。如果大家都唔中意 key 卡嘅，大家都系只系买肯买实体版啦，你都会焗住佢哋俾，可以出实体版噶。咁可能到时要再贵啲咯，咁啊大家玩家嘅选择咯，玩家及厂商嘅选择啦，应该唔讲，即系呢样就冇嘢嘅，我可以接受嘅，咁啊，即系因为越接近呢个 Switch 2嘅发售呢类型嘅嘢就会不断咁发生，虽然我相信到出咗之后咧，大家会嘈嘅就系买唔到机啊，一定系就唔会再嘈呢啲嘢噶啦，大家嘈就会转移咗去噶啦，因为而家冇机可以买，只能等机，咁你冇嘢做，咪开始研究呢样研究嗰样咯。我觉得呢样嘢系咁样，我哋即系上次 都快嘅啫，其实一六月五号就出噶啦，咁就都好快，咁应该好快。其实我又唔想担心香港冇机嘅，即系日本我都唔系好担心。 我唔系话咯，香港应该够，香港应该够。日本 就难讲啦，因为日本系长期缺货嘅，即系当年啊 3DS 啊，日本系长达十五个月咧，啲大百货公司系一直缺货噶，去到我最记得噶啦嗰时。 啊 ，Street 都系啦，袋袋都系咁样噶啦佢。 日本系长期缺货，香港就你香港就虽然贵啲，但香港基本上 keep 住有货嘅，因为佢香港仲包埋大陆啊嘛。 吓、啊，要食骨或赤龙及要加价咯。 咪就咯，我自己食我食嗱，你帮便利店买咧就唔使食骨。但我其實我擔心佢唔開第一時間俾到貨嘅，咁如果跟開大鋪，即係跟開老牌賣開遊戲鋪咧，就食骨，但係佢所有食骨就賣咗個硬件，咁、那個硬件你都需要嘅話，冇所謂咯。 哦，呢啲算，我覺得香港鋪頭算係咁噶啦。我聽嗰啲台灣鋪頭，我哋上次新聞都有提過啊。喂，又出現一模一樣嘅情況 ，Sweet Two 嘅大禮包入邊，所謂大禮包即係捧好多骨你食啦，唔單止冇得揀 game， 香港食骨即係如果係 game 嘅話，係俾你揀 game 噶嘛。嗯 唔使你食街霸二十周年咪算好咯， 唔单止冇得拣 game， 仲要系佢俾你嗰只 game 系 Ring Fit。Well， 我冇听过 Ring Fit 有 Sweet Two 版喎。 大佬我点玩啊？你真系啊，我你俾我都搵唔到啦，大佬。 系冇错，大部分 Sweet Two 嘅买家可能你屋企都有部 Sweet， 咁唔俾我咁啱就系部 Sweet 坏咗，所以买 Sweet Two 噶。咁我边度嚟个 Sweet 嘅手掣可以插好电？然后攞怼落个 Ring Fit 位嗰度啊，你伸个手掣怼唔落去嘅喎，即系唔系？佢哋连大礼包都唔肯用挂脑嘅先嘅，定系我知道噶，但我唔理你啊，我话鸠知你，总之我照卖俾你。佢哋嗰种食骨系好冇人道噶，我喺香港食骨都系讲紧，哦呢十几只入边你拣只嚟跟咯，即系我出 PSP 嗰阵时啊，都要食骨噶。我记得我系好似系拣咗 Ima 嘅。咁冇问题啊，我中意玩 Ima 冇问题啊。 唔系讲紧我觉得食骨 OK 嘅，只要有个讲到明嘅话，咁你压你食噶啦，即系冇机啊，焗住噶啦。 虽然都有试过有啲系，我记得有最差嘅情况就系试过三拣一都有得俾你拣，但系三只都系销量麻麻嘅游戏嚟嘅。即系我记得有试过嘅，但系已经系都最少有得拣啦，大佬。唔系俾只 Ring Fit 你对咗部 Sweet Two 入边啦，大佬玩唔到噶。即系等于之前 PS Pro 咁样啊 ，PS Pro 俾个实体游戏俾你，咁用哪来的光碟机？一样情况，即系特别难，特别一样，所以香港已经算好啲啲噶啦，叫做咁样啦。 系啊， 好嘛？啊，咁啊，都系老任相关，就小新闻嚟啊，几得意嘅。咁啊，讲紧佢会将无影嘅动画慢慢咁放翻上嚟。咁啊，本来冇乜嘢嘅，但系佢上手嗰阵时咧，放到第三话的时候，佢入边企出就系同第一次同火箭兵团相遇啊，阿小智同佢哋第一次相遇，佢因为火箭兵团就想捉阿皮卡超，但阿小智就讲咗句，喂，我皮卡超喺我乡下入边同野狗一样嘅啫，咁普遍啊，佢意思就系、是，咁佢喺呢一句嘢咧，去到重新上架嗰阵时咧就改咗啦。变成就系普通啲嘅描述，就系随处可见，咁就冇提到野狗呢样嘢。咁啊，先讲翻呢句嘢有乜问题啦？佢系其实系唔符合 Pokemon 嘅世界观嘅。Pokemon 嘅世界入边咧系冇所谓嘅一般动物嘅， 我哋現實中嘅動物所有位動物嘅位置都係替代咗小子入面個世界入面嘅所有動物，佢入面冇我哋認知中嘅動物嘅，即係佢入面嘅牛呢就係大隻牛嚟㗎啦，即係佢入面嘅雀仔就係波波啊或者係大比鳥啊鬼雀啊嗰啲㗎啦，咁類似咁嘅設定失誤，因為早期係冇咁多設定㗎嘛，後呢啲設定後追㗎，甚至大衝壓嗰個啦，食用嘅 Pokemon 後面都鬼隱咗啦。雖然佢入面其實都有Pokemon 食 Pokemon 呢樣嘅女設定嘅，但係就唔再提啦，盡量避免再提呢啲嘢。又或者係佢跳落海入面啦，河入面會有魚啊成嗰啲嘢嘛。早期嘅動畫入面呢係會有普通魚嘅，因為嗰時冇咁嘅設定㗎嘛，咁而家都修正返咁啊。修正翻佢入面呢啲同新世界唔相同嘅設定，咁調翻轉呢句就好簡單，改句台詞就相對簡單啲啦。又或者改少，其實改咗話都唔難嘅，將啲魚改翻做 Pokemon 入面會有嘅魚 ，Pokemon 入面非難常之多哦，海洋生物啊、魚啊嗰啲嘢噶啦嘅 Pokemon 位置都唔少啊嘛。咁佢修正翻呢啲嘢，咁啊統一翻個世界觀啦。因為大家吐槽咗好多年嚟嘅都，而家就等你冇機會可以藉口吐槽佢咯，咁樣一個小小嘅嘢，咁啊既然改轉題，咁啊提埋呢啲嘢啦。因為跟住落嚟就係 Pokemon 相關的，咁啊有人就講到話咩幻獸帕魯反擊了如何那樣乜乜七七，冇至於斷未至於去到咁嘅程度，因為佢攞出嚟嘅嘢其實幾無力嘅，老老實實。首先喺個版權嘅或者專利嘅塑造入邊係非常常見嘅策略，兩個策略。而家幻獸帕魯嗰邊就上咗官司啦，咁啊佢開始會見到佢啲講佢哋嘅辯護策略啦。咁 Pop Cat Bear 即係幻獸帕魯嗰邊啦。嗱，如果我接下來講咗呢兩個嘅事，大家其中一個都係指同一件事啊，都係指嗰間公司嗰邊就話，咁啊有兩個抗辯策略嘅。一个就是我冇侵权，即系呢啲游水大波大家都咁样做嘅，咁废话嚟噶啦，咁你实系咁样辩解噶。如果你要辩解的话，如果你唔辩解嘅，你就投降，已经投咗降啦已经。咁佢而家选择去倾啊嘛。咁佢第一个就系讲佢其实好多游戏都有类似咁嘅嘢，由第一游水大波唔可以叫抄袭，食成嗰种方法。呢个方法基本上系最基本嘅辩论手段，成功率并不高，要睇佢最终个观点判。咁佢仲有另一个手段，比较多人讲嘅，就系话佢呢样嘢直接推翻个专利。呢个专利系好普遍嘅，大家都用紧嘅嘢嚟嘅。你将佢攞嚟做专利嘅话，本来就唔应该咁样做。专利局当初就应该拒绝你嘅申请，咁样去用呢个方法去申请去辩论啦。咁呢样嘢成唔成立呢？其实一样都系睇下官拗。冇乜话系边个一定 100% 赢，呢个论点唔强，但系有一打。我谂佢都系同律师嗰啲权体倾商完之后，觉得呢样嘢都仲尚算有一打嘅嘢嚟嘅。尤其是佢将佢嘅，如果个策略性嘅话，就系将佢拆开咗几个，将一个专利拆开咗三部分，即系譬如个掟波部分啊，将佢拆开咗三个，索敌、捕捉。我哋咧做下個，我唔記得做係乜嘢啦。總之佢將佢拆開咗佢，然後話呢啲元素以前都已經存在過㗎啦。因為專利係唔能夠將已經存在咗多年大家用緊嘅嘢去申請專利嘅。而家會咁啦，先講呢個唔係商標啊，係講緊專利啊。即係譬如某件嘢可能冇專利，我一時諗唔到啲咩例子，但係隨便一個你嗰件嘢已經大家都用緊㗎啦。但係你話呢個係你嘅專利，咁樣咧就算專利局申請咗你批咗。過咗一個叫嗰叫咩個？總之大家可以反對呢個專利啦，過期都好啦，批咗都好啦，你都可以打官司同佢係取消翻呢個專利，一個唔合理嘅專利存在。有少少例相似嘅例子唔一樣啊，係之前我哋有睇過，我唔記得係專利定新聞講噶啦。Cooley 我有嗰單嘢，叫 Cooley 呢嚿嘢老八萬代已經存在噶啦，你而家再走去話我去註冊我嘅商標，咁、那個商標就算批咗俾你都好啦。一個是不合理的批准嚟嘅，因為呢嚿嘢早八萬代已經存在十幾年啦，應該有 Uclear 嘅一宗，冇十年都有八載最少。咁耐之前嘅嘢，你而家同我講要去申請專利或者係申請商標，梗係唔批你先啱啦。但係可能當局睇唔到咁多嘢噶嘛，咁所以唔知情嘅情況之下批咗俾你，還批咗你，唔係絕對嘅，可以另外事後去話，喂大佬，全世界用咗好耐啊，或者香港啲嘅咪之前建置飲水咯。建置飲水呢樣嘢講咗好多年㗎啦，咁你而家先攞，你話你係推廣嗰、那個，你要攞專利，諗下我你 一样意思，佢个意思就係咁。但係 Pokemon 呢个例子呢就比较更加複雜啲，因为呢嚿嘢掟精灵球捉嘢呢样嘢係唔係已经由来已久呢，就有得拗下了。咁啊，所以要上法庭。但係表面嚟讲呢，我係认为首先两样嘢。第一，呢样系咪非常有力反驳，可以驳到脑入一动都冇呢？绝对唔系。要上庭先拗，而且如果要讲50-50嘅话，应该系倾向任天堂嗰边。任天堂胜诉依然系比 Pokemon 嗰边大，净系讲证据面啦，就喺证据面上面，任天堂嘅胜诉机会应该系比较大，但系未至于一定系老任赢。当然你又话背后法律团体边边劲咧，咁啊大家都知道，肯定系东半球最上花舞步，应该系睇过一线嘅。但系调翻转讲，你我唔识波啦吓，但系都系睇嘅，即系你英超对港超。港超联执咗未啊？是但啦，唔紧要啦。英国队对香港队，边个赢面都，大家都知系英国队赢面高噶啦。但系系咪代表香港队一定输？咁又好似唔系一定噶噃。牛不尔都有可能会俾人反杀噶嘛。仲有各种各样嘅人，可能仲要输得可能冤枉啲。 但系嗰句就系、是，虽然个赔率系好，赔率系和味，赔1.30倍，但系你。你睇起咪买六合彩啦，买啲咁嘅嘢。你话唔系？ 哦，咁冇人叫你赌呢啲嘢。不过总之就 系 咁样啦。 唔系，之后咧就系、是，如果你买拍六嘅话，我觉得你不如如果你之后你而家英国乜都有赌噶嘛。如果你买完赌呢啲嘢，你不如买波过啦。买波可能会仲，可能会安全啲。 哦，总之就系攞嚟攞类似啫啦，即系。总之就是简单的总结，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侵权关专利方相关的辩护法手法，而这个世界不是一定输硬，但是胜率 并不高，只能算是负隅顽抗。我都认为老任应该是会赢的、就是、但更加大的可能就是你不输话赢的嘛，那不如我们庭外和解、啊、最终这个可能性是比最终他两边铁头打到落底然后判某个人赢的机会更加大，信不信？嗱，呢個我嘅估計嚟嘅啫，嗱，我個係咁樣估計，因為調翻轉講，同打仗一樣嘅啫。如果我已經輸到七個一皮，首都都要淪陷了，嗰陣時窮係講求和，同埋我哋拉鋸緊嘅情況下講和，邊個個講和條件會好啲？大家都好明顯清楚啦。唔睇睇我哋睇睇現實發生中，你已經見得到啦，一樣情況嘅啫。所以點解佢哋而家依然要打得咁黐筋就係、是、你要講和都好，我都要爭取個有利條件。而家佢比較似係咁樣樣，個策略比較似係咁樣，當然都唔排除可能係佢頭鐵覺得一定贏，唔係或者係覺得仲有一打，所以決定打落去啦。我唔肯定，但我認為最終佢好有可能係咁樣去攞翻局部嘅法律優勢，然後講和，呢、這個可能性比較大少少。如果佢哋係有理性嘅選擇的話，大概咁嘅意思啦。 好啦，差唔多啦，咁今日拜做咩嘢啊？ 啊，咁啊 ，sweet 老任相关，即系直面会讲第三次直面会唔讲，我哋而家要对，最终都系要攞多一次出嚟攞嚟讲个专题，都讲咗接近1.5个钟啦，大佬。接住肯定后边继续有，到佢出为止都依然会有嘅。即 出咗之后都会仲有啊！我写包得，我咁同写包得，保证乜都得啊！ 啊，所以应该后面会有嘅，撑在就係我哋下一个专题到底係 Speed 2出之前定出之后讲嘅啫，咁样啦。 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